中有燕，眼前有你，天天都一日各看。刀剑若无恩怨，这方有有轻重。只要长龙不要武功，爱恨难容。只怕热泪不怕刀痛，手中有燕，眼前有你，可不可一生共拥？ 放下也罢。

处境怎样坏，但已跨过疆界。 情意

东坡肘子、左宗棠鸡、李鸿章豆腐等均为显例。老北京的餐饮当中，这样的情况也颇多。两者之间的联系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。首先是官府菜，古代官员迎来送往，多备有家厨，其中质量上乘者渐渐形成了口碑，但官府菜多难传承，因为官无世袭，能延续三代以上的凤毛麟角，所以家厨的技法、口味等多不稳定，只有孔府例外。孔府为圣人世家，不受宦海沉浮的影响，故孔府菜成了官府菜的代表。宋代以降，仇官情节渐起，时人对官府菜往往夸张渲染，以衬托官员的无能奢侈。在笔记小说中，类似的记载颇多，甚至说某些豪门的厨子只会包蒜，可见后厨用人之多，这给人们以误导，夸大了官府菜的水准。宋代的官俸颇厚，或有其事，但是明清官员的工资极低，如果没有灰色收入，根本养不起私厨，即使有灰色收入，也不敢大张旗鼓，故官府菜的发展长期被抑制。到了清末明初，富豪群体勃兴，方打开了局面。其次便是与名人相关了，比如宫保鸡丁，出自丁宝桢的家厨。丁宝桢曾经被封为太子少保，人称丁公宝，这道菜因为他喜欢吃而成名。但是宫保鸡丁在不同的菜系中的做法不同，鲁菜重功夫，川菜重口味，可见这道菜此前已有，不过是借丁宝桢的大名从民间走上了台面而已。近代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名人菜的发展，比如马连良鸭子。马连良与名厨楚祥交往深厚，后者创造了这道菜，得到了马连良的认可，因此风行一时。第三呢，就是假冒名人，比如李鸿章杂碎，无非是各种剩菜炒在一起，是海外中餐馆的创造，为了让顾客信以为真，便编造出了这样的故事。李鸿章访俄时，因吃不惯西餐，便将剩菜杂烩一锅，外人问其名，李鸿章不知怎样回答，便说好吃多吃，于是英文便称杂碎为 hodgepodge， 流行开来。这样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，因为李鸿章随行会带非常多的厨师，此外他本人也比较能够接受西餐，甚至连饮水都要从荷兰进口。老北京人处天子脚下，像这样明摆着说瞎话的事儿倒是还不太敢干，但是糊弄人的故事却也编了不少。北京传统小吃当中的豆汁儿、卤煮、咸菜乃至臭豆腐都和慈禧太后扯上关系，其中绝大多数并无实证，却流传甚广，至今未绝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，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一层展厅开展，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。展览涉及高考报名、应题、考试、评卷、志愿填报、录取六个方面，以图文展板、电子音像、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，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。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展览期间主办方将根据市民参观需求或预约情况安排专人进行讲解，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，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969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969只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